现经典。 北京时间21:00。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外婆的故事。当他的外婆身患重病，他的舅舅舅妈到底做了什么，以至于让一家人都寒了心呢？ 老板，你第一次面对生离死别是什么时候啊？ 第一次啊，应该是我小时候我爷爷去世的时候吧。 那个时候很难过吧？ 啊，那个时候因为很小，还什么都不太懂，所以好像也并没有特别伤心。只是那时候第一次知道所谓去世就是再也见不到了。 还是小孩子好，心思不会那么重，不像我18岁才第一次经历，人一大就什么都懂了，就是因为什么都懂了，就知道什么是痛苦了。 去世的是 我外婆。 你和她很亲吧？ 嗯，虽然她都去世5年了，但是每次想起她，好多事都历历在目。家人之间的关系真的很奇怪，最不受父母重视的孩子可能往往是最孝顺的，而最受疼爱的那一个往往又是最忘恩负义的。 你指的是？ 是我妈和我舅。我外婆就这么两个孩子，我亲外公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后来外婆又找了一个。外婆和这个后外公啊，对我都很好，有好吃的都会给我留着，父母责骂我的时候他们也会一起护着我，出去玩走累了，外公还会把我扛在肩膀上。长大后我才知道，这个外公以前是坐过牢的，但到底是因为什么事儿，没人说过。可即便这样，我也不讨厌他，因为他对我很好。放出来之后，外公找了一份木匠的工作，在我们老家农村干这行也是有生意的。外婆的退休金加上外公的工资，日子过得也还算不错。我妈总是跟我说，虽然外婆宠我，但她并不喜欢我妈，而是最宠我舅，自己也一直和舅舅一家住在一个院子里。我舅啊也有个女儿，比我小1岁，但我能感觉到和我妹比起来，外婆还是更疼我。我猜可能是因为舅妈跟外婆关系不好的原因吧，因为每次我去外婆家几乎都能听到她和舅妈吵架。 这关系怎么会那么差呢？ 我听说是因为我舅结婚那会儿，外婆就不同意这门婚事，她不喜欢舅妈， 但在结婚前他们就睡在一起了，所以按老家的规矩不娶也不行了。 你刚才说最受疼爱的人又是最忘恩负义的，就是说你舅舅。 对， 他对你外婆不好。 何止是不好啊，其实一开始我们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我印象里他们第一次起大的冲突是因为外婆有一次生了重病，好像就是被舅妈气病的。当时我爸妈都过去找舅舅谈去了，我因为年纪小记不清他们谈了什么，反正后来舅舅跟外婆道了歉，而母子哪有隔夜的仇呢，外婆自然就原谅了他。而且因为舅舅当时没有好工作，舅妈也不上班，外婆还拜托我爸帮舅舅找了份工资高一点的工作呢，是去物流公司做司机。另外外公还托一起做瓦匠木匠的人给舅舅他们在院子里盖了楼房。 这样关系都没有缓和？ 没有，舅妈还是经常和我外婆吵。好在那时候舅舅还向着外婆，在外面干了几年物流司机后，我舅又回了老家这边改行做了公交车司机。因为资历老，所以工作也能养活舅妈和女儿。我那个舅妈这么多年就从没出去工作过。虽说他们家能过上安稳日子都是外婆和我父母帮忙的结果，但他家和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都很疏远，甚至我和我妹妹玩都得瞒着舅妈，我妹更没机会到她的亲奶奶家吃顿饭。直到后来有一次我家又帮了他们家一个大忙，两家关系才好些。 什么忙啊？ 有一次舅舅生了一场大病需要进城做手术，舅妈就找到我妈希望能帮帮忙，毕竟我们一家都住在城里，照顾起来比较方便。虽然我们家对舅妈一直都有意见，但毕竟是亲戚，所以就答应了。从那以后的一段时间，舅妈和我们家还有和外婆之间的关系稍微缓和了一些。我本来也很高兴的，但是没想到还是出了问题。 又出什么事了？ 是我外公。 他又怎么了？ 其实我外公和外婆之间也经常吵，他比外婆小，外婆的脾气比较固执，所以俩人也会三天两头的斗嘴。然后是12年的时候，两人的矛盾突然爆发了。那天我妈接到电话说外公用锤子砸了舅舅的头。 啊？怎么会闹成这样啊？ 哎，当时因为外公和外婆吵架，而舅舅他们站在外婆那边，就开始排挤外公。那天他们邀请外婆和他们一起吃饭，又故意没叫外公，外公一气之下就动了手。虽然我舅没有生命危险，但伤还挺重的，所以他们一家气得把外公赶出了他们一起住的院子，不让外公进来。但我外婆毕竟和外公生活了十几年，她心一软就跟着外公离开了家。 那他们去哪儿了？去你们家了吗？ 没有。其实外公之前也结过婚，也有一个儿子，外婆就跟着外公去了他那边的家。过了几天我们去看望的时候，外婆又说想回家看儿子，我们又只好把他送了回去。那时候正好是夏天，我们那边温度特别高，空气也闷，路上又要走上两三个小时，好不容易到了舅舅那儿，可他们一家又对我们和外婆冷言冷语。外婆受不了了，直接又坐了两三个小时的车回了外公家。 好家伙，真够折腾的。 是啊，天气又那么热，可能就是因为太折腾了。没过几天，外公晚上突然来电话说外婆动不了了，呼吸也特别不好。 哎，没事吧？ 我们当时也吓傻了，赶紧找了个会开车的阿姨连夜赶了过去，路上还给舅舅打了电话，可是他根本就不关心。而且我们把外婆送到医院以后才知道，外婆其实得了尿毒症，已经有整整2年了。 她竟然从来没跟你们说过？ 没有。后来那个暑假，我几乎天天都去医院陪她。医生说，外婆的病并不乐观，已经出现很多并发症了。她在医院足足住了2个月，好歹稳住了病情。外公一直在身边寸步不离地照顾着。我妈看了特别感慨，她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而外公外婆只不过是半路夫妻，外公竟然还照顾得那么用心。 所以说还是患难见真情啊。 可即便如此，外婆病情稳定后，她竟然还是要回舅舅那边，不愿意再住在外公家。可能也是觉得外公那边毕竟是外人家吧。可我舅却说，回去住可以，但是外公不能陪着。我妈没办法，就只好同意了。可就是这个决定，让我妈一直后悔到现在。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把外婆送回舅舅那儿，就是把她往死路上送。 怎么回事？ 其实出院的时候，外婆看上去已经很好了，能走能笑，精神也很好。可是还不到半个月，外婆竟然在舅舅那儿就瘫痪了。 啊？ 舅妈还说是因为医院没给治好。我去看她的时候，她已经神志不清了。给她换衣服的时候，竟然发现她身上有好多淤青。 他们打她了？ 哼，可我舅妈却说那是外婆自己摔的。 这种话也能让人相信？ 可我竟然就傻乎乎的信了。那天我妈不在场，但她也给舅舅打了电话，让她把外婆送医院。可舅舅竟然说送医院是浪费钱。 这可是他亲妈呀， 他养出来的却根本不像个亲儿子。我回去以后把我看到的都跟我妈说了，我怕他难过，都没敢跟他说其实舅妈连寿衣都给外婆准备好了。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你妈怎么说？ 她当时什么都没说，但是后来她抽了个时间，也没跟舅舅他们打招呼，就和我爸偷偷去了一趟舅舅家。那天我放学以后，我妈一看到我就问能不能联系上媒体，然后就收拾东西带我去了医院。外婆已经被送过去了。 你妈想找媒体曝光？ 嗯，在去医院的路上，我妈给我看了几张照片。一张照片上，外婆的双手竟然被胶带绑着。 啊？ 剩下的照片全都是外婆身上的淤青，有的已经发黑发紫了。我从来没看到过那么可怕的画面， 简直是畜生。 我妈还说他们刚去的时候，舅妈一开始还不让进，爸妈感觉不对，最后是强行进去的。一看到外婆那个样子，还是我妈反应快，赶紧拍了照片留了证据。把外婆送到医院以后，我妈问医生外婆身上的黑紫色是怎么回事，大夫说就是人为的。 这还找媒体干嘛？直接去告他们呀。 我们后来去过法院，可是证据不足就没了下文。而且因为这种事对簿公堂，拖的时间也会很长，解决不了很多实际问题，所以我妈就想到了媒体。 那后来媒体帮忙了吗？ 帮了。我在微博上搜了一圈，联系到了我们那儿的电视台。把联系方式告诉我妈以后，我妈就没让我再管后面的事儿了。说真的，我真的没想到这种只会发生在电视上的事儿会发生在我们家，最后竟然还会闹到电视上。你知道吗，外婆住院后，医生把我们叫到了办公室，开口就问小红是谁。 小红？ 小红就是我舅妈。医生说外婆之前迷迷糊糊的闹着要上厕所，其实护士已经给她插了尿管，就劝她别动，可是外婆却说如果尿在床上，小红会打他。 就没人能治他们了吗？电视台的人怎么说？ 他们说最主要的是要先让我舅他们拿出医药费，毕竟我爸妈都是普通的公司员工，收入本来就有限，医药费又那么贵。 这本来就是应该他们掏的呀，谁把老人折磨成这样的？难不成他们家一个子儿都不想掏？ 还真是。不过后来这件事上了我们那儿的法制在线，舅舅他们也总算同意负责一半的医药费了，还答应跟我们家一起轮流照顾外婆。可即便这样，他们也坚决不承认虐待了外婆。 这样的人真指望他们在医院能好好照顾老人吗？ 当然不能指望了，他们所谓的照顾不过就是帮忙看着点滴，稍微有点事就叫护士，平时就是坐在那儿吃着水果瓜子看电视，一直忙前忙后的只有我妈和外公。 你们就这么忍着他们这种态度啊？ 不然还能怎么样？真的彻底撕破脸的话，他们可能连钱都不会掏了。 至少现在还会做做样子。后来外婆好不容易稳定一些了，就转送到了康复中心，但后来又严重了，又回到了医院。看着她每天那么痛苦，我特别难过。我甚至想过，钱不够的话，不如我就退学直接上班吧，这样至少能多挣出点医药费来。 这怎么行啊？ 我妈也是这么说，她还把我骂了一顿，她说她会想办法让我别瞎操心。我们全家都在为外婆操心，可我舅他们呢，竟然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了我们，还说外婆得尿毒症都是我们家害的，说是因为我爸给外婆送的牛奶不好才让她得了病。 这畜生还真是不会说人话呀。 是啊，我是真寒心了，明明外婆是最疼舅舅的，人怎么可以这么没良心。后来医院给外婆下了病危通知书，我妈还是不肯放弃，哭着求医生再救救她。可医生说，外婆尿毒症引发的所有并发症都已经爆发了，就算把钱全砸进去也只会是人财两空，所以我们就把外婆接回外公家了。2013年的1月3号，那天早上，我突然梦见外婆抱着我，就像她小时候经常抱着我那样。她一边摸着我的头，一边跟我说着什么。周围是白茫茫的一片，虽然是大冬天，但我却觉得特别温暖。后来，我妈一个电话把我吵醒，她说外婆不行了。我过去的时候，外婆已经走了，妈妈一直在哭，外公也是红着眼睛。我本来想叫外婆一声，可是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只是眼泪在不停地流。后来大人们都去忙了，就我一个人留在了外婆的房间。但我一点都不害怕，我就坐在离他不远的椅子上，哭了整整3个小时。他走的那天，舅舅一家没有来，甚至连葬礼都没有来。之后又过了整整1个月，也就是2013年的2月3日，是我18岁生日。好多人都说，成年的这个生日很重要，但我却没有过，因为外婆明明答应过要和我一起过18岁生日的，她却不在了。她从来都是很守信用的，她怎么能不守信用呢？ 后来你和你舅他们还有联系吗？ 基本上没有了。当年外婆刚去世时，我恨他们一家人，恨不得让他们全家不得好死，所以之后根本就不想再见到他们。现在已经过去5年了，虽然我已经不像当年那么恨了，可是也没法做到原谅他们。 你舅舅舅妈这样的人倒是很适合用一杯鸡尾酒来形容。你稍等。这是你的鸡尾酒。 这酒杯沿上不会是真血吧？ 那你就真该报警了。这杯沿上的其实是糖浆，这杯酒是由龙舌兰、柠檬汁、红石榴糖浆调成的，名字叫做吸血鬼之吻。 怪不得看起来血呼啦擦的。 而且这杯沿上抹了一圈盐，象征的就是吸血鬼的牙。而我就是想用这杯酒来形容像你舅舅这样的不孝之子。 你是说他们就像吸血鬼？ 难道不像吗？你的外婆将他含辛茹苦地养大，最疼爱的孩子也是他，他们夫妻两个人没有工作，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天边有粉紫色的烟雾，枯叶像打卷的牛皮纸，被看不见的风吹着。脏兮兮的房子，高矮胖瘦都无所谓的样子，混杂在这自然不过放的冬日里。如果我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下去，就如同我碰到这灰色苍茫中的一切，都会在我的世界。 产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第二十一届科博会邀您一起探秘前沿科技，体验跨界融合。五月十七日至二十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科博会期待您的参与。 六月的新疆是中国的普罗旺斯，